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亞洲首富李嘉誠接受大陸自由派的南方都市報訪問，五大版，講述他當年大公子李澤鉅遭受綁匪張子強綁架的經歷，不只是講往事， 還說了李先生對於經濟、社會、政治的一些看法。首先他說他的大兒子當年被張子強綁，張子強一喊20億，李先生眼都不眨，價都不說，立刻給，不過要立刻放人，張子強 說得出做得到，李先生說我現金很少，只有10億拿來餵麻雀都不夠，另外10億就要在銀行打電話。於是我記得在若干年前的那一天，確實是銀行界一陣轟動，在中環傳出的消息 李先生不知為何急需大量現金， 而且用一架van仔 才慢慢地由車的地板堆到天花板，堆到連司機都看不到道後鏡，要在中間通一條管出來，移開一棟銀紙，讓司機在道後鏡看到後面交通。 塌塌陷勉強是數10億，當時傳說中環轟動，李首富要這麼多車船，不知10億，有傳說100億，有一人量那個van仔，裝得到多少呢？van仔尺寸亦有不同版本，初初說是7人座，後來14座，後來擴大成一個棺材車那麼大，後來傳說不是，簡直是九巴吊了個單層巴士才裝得完，那是不是撤資呢？ 是不是李先生有內部消息，共產黨提早殺到回來呢？ 那一天天地風雲變色， 想都想不到，原來是李先生自己劫富濟貧， 救濟張子強。 幾乎20年之後，十幾年之後， 由他這邊的故事說， 你收了我的錢，我請你一句，4個字， 你要拿了我的錢就要遠走高飛，不要再回來，還有要做一個好人。李先生，你這麼爽快，我一定聽你話。可惜事實就是張子強不聽話，你真是夠意，不要跟我說這些意氣。我現在的肉在砧板上，你都知道我沒辦法，不過 你說要20年,我眼睛都不眨,我希望你張先生 說得出,做得到。 放心,1小時就見人,好,我送你。 這樣,這件事就搞定了。 所以,誰知張子強不生性。 拿20億過去隔離埠。 這20億穿大部份,乾坤大挪移,入了何鴻燊的袋 這也是謎,一個綁匪代表20億 他還要去賭,蠢不蠢一點,還要去賭 跟陳振聰一樣,已經有幾十億在袋,還要博幾百億身家 結果有一天,李先生,你是誰?我就是你老友 張先生 什麼錯當 不滿,李先生說 我也有點不好意思 樹清光那樣 什麼? 我那天數了20億給你 現在只剩下多少? 是不是又要拿? 要拿多少? 不,這次不敢了 現在三幾次,輸剩4-5億 我決定洗心革面 想做一個好人 我拿著3-4億,想請你拿個錦囊 怎樣投資呢? 你問我這些事,我都不知道怎樣回答你 我上次跟你說過 最好的投資的速度,就是遠走高飛 你記不記得? 還有,還有,是做個好人 哇,這樣啊 你不用跟我說那麼多 我不想再接到你的電話 你現在是不是重要? 不敢了 結果就收線 後來的事就知道,國家異助李首富 出資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親自開快腦 不怕你張子強派通廣東省 派,上面整個專案小組下來 親自督辦 結果張子強,財迷心曉就是這樣 有個成語,你的人怎麼聰明 拿著這麼多cash,懵了 三歲小孩都知道,你不要去賭 三歲小孩都知道,老闆怎麼一條路讓你遠走高飛,你去巴西 去巴西就有很多女人玩,有很多好東西吃 嘉年華會慢慢蹦擦擦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你偏闖盡來 其實這段故事中,竟然走上道路 張子強在綁完李家的公子之後 還幹了一票 綁了國家的一票 他輸了,輸了之後挺而走險 人家叫你遠走高飛 誰知你又想新鴻基 又想著這麼容易捉水 斷多10億 結果對方這次不像我們李先生那樣 真是人這麼有氣派講價講講當事人被他劫路中間過程重略公司又勾了多少冤枉來瘟疫一回大陸就被江澤民專案小組好像現在捉和花雀整個天羅地網有盞水火燈 一下下去的時候 燈,砰一聲照明,網一收 當堂斷到正 想著沒罪,犯案又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 誰知一條 就叫在大陸境內,私藏武器 這條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最高可判死刑 共產黨要你瓜老陳 999個理由 都砌到你,所以張子強也是,不懂得國情 天大地大 他回大陸之前,如果懂得我,問問我 他不用死 遠走高飛 我認識,我無緣認識這些,這麼有地位的江湖大佬 於是,沒辦法 天網恢恢 如果烈士 網絡8-1-9-0-3-2-0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嶺陶傑鮑偉聰這個故事的教訓真是痛惜課第一一個人不自己去努力好像李嘉誠先生那樣是憑勤奮向上把握機會只是想著 去跑捷徑,不義之財,李無咎響 第二,你真的撿到 中個大bingo 好綁不綁,綁到一個菩薩心腸的李嘉誠爵士 眼都不眨,即數籠 不說,不欺你九折八折 然後還聰明你 叫遠走高飛,四次錦囊 叫得你走,人家都想不追究 世界這麼大,巴拉圭、烏拉圭、墨西哥 你現在拿著20億,走去那處開拓 現在不止生勾勾 我想以他的膽識,20億現在分分鐘變600億 往往過了97,香港人有句俗語 叫專修叻仔叻那個死那個因為當日如果記得在八、九十年代走私、省港旗兵或者偷車運上去成行成市其實大陸 當時變成香港的後欄,這個後欄 提供散貨、庇護、甚至黑錢的洗錢地方 你當時抬著40億 當時他想著大陸反而是他的安全港 因為他們派通了就行了 他以為看了古龍小說那句名言 最危險的地方最安全 因為以為用錢解決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他拿著幾十億 當年去巴西買兩個森林 坐在那裡吃菠蘿、學葡萄牙文 弄幾個巴西火辣的二、三、四拉 看看肚皮毛 接著買兩棟樓 你去找巴菲投資巴棍的股票 現在抬回6億,至少回來 既往不咎到時張子強就是愛國人士回到家鄉買一幅地 整個張子強學校、中學市委書記、縣委書記爭著當神派共產黨很寬大然後你就在澳門問華哥時遲遲咬輪耳朵哄兒子拿幅地 你這麼喜歡賭,強姦 你這個邏輯有些問題陶傑如果他是懂得想的人他就不會去綁架綁架就是一些罪行就是想著不勞而獲你那些全部都要勞就算投資都要浪費他打算做羅賓漢他沒有打算做壞事他拿著這麼多錢自取生辰光然後還要去賭場這些人是甚麼人呢這些人真是傻今晚雖然 張子強的遺孀、微亡人、張太可能聽到節目我們說的多多得罪沒問題的不得罪的多多得罪不過真是以事論事若張先生當年有個女人勸一勸她的老婆不要再過去了不如你這樣說如果一早不要做這些壞事不要綁架 可能是更加人生更加安穩不用送了命添起了天主教堂、建了觀音堂不是說叫他綁完票之後走去投資這些罪行不應該做觀音神佛就會庇佑你二十年後全國政協都有得做不是呀當然不是包你是 你說不是,什麼都可以 當然是英雄莫問出處 可惜走上一條不歸路 亦顯示李嘉誠先生做人的智慧 這些胸襟的人,現在舉世都不多 他這次訪問的智慧,不止他處理這個危機 包括記者問他有關於現在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的問題 他都字字珠玑 裡面很多人都聽到他裡面的言外之音 譬如他提到香港社會不能靠人治 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 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基礎上公平公正落實執行政策 不可以選擇性行使權力 這句話放在現在香港發生這麼多事 這麼多人質疑政府行政的偏執或人治 人家有顧問報告說明三個電視牌申請人都合資格 通訊局 選擇性發牌 通訊局又出來 通訊局的專家告訴你是可以的 你是選擇性 即是亂搬龍門 亦即是人治 你不公平亦不公正去執行政策 別人說要你公平和公正 其實李先生已經表示了立場 表態了他對現在的政局和現在的詐騙人的種種所作所為的看法 等於有人說現在的3G頻譜 手提電話又要重新拿出來公開鏡頭 你換了電視牌照,你就關門自己篤手指就說了是 兩個都是公共資源 雖然他走出來說免費電視牌照不同3G頻譜 任你說吧,龍門 但事實上兩者都是與民生有關亦都是公眾大氣電波 香港的管治應該有法治和原則 若果不是,你的法治和原則 一夜之間,你的政府行差踏錯 可以蕩然無存 這亦與中共習總最近說,任何改革要謹慎 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一旦像大陸這些國家行一個顛覆性的錯誤就不能回頭 李嘉誠說話,字字珠玑 絕對不會越雷池半步 因為他用習近平的說話來教訓你 因為原則和法治,我經常說香港的核心價值 如果政策定了,你現在一年 有眼看 說改就改 當然無存了 好,新聞之後繼續說 笑傲江湖,光明頂